每时每刻关注新闻，整点快报。每时每刻关注新闻，这里是北京新闻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整点快报。听众朋友您好，我是乐陶。首先来关注下天气方面，今天白天晴间多云，早上有轻雾，最高气温27摄氏度。今天夜间晴转阴，最低气温17摄氏度。当前本市的实时空气质量指数是20，空气质量优。这一时段的主要内容有：北京昨天新增3例境外输入确诊病例，黑龙江新增本土确诊病例11例，本土无症状感染者3例。大兴机场2021年旅客吞吐量突破2000万人次。好，下面是详细报道。我们首先来关注9月26号的0到24点，本市无新增本地确诊病例、疑似病例和无症状感染者，新增了3例境外输入确诊病例和2例无症状感染者，没有新增疑似病例。根据国家卫健委网站的消息，9月26号的0到24点，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报告新增新冠肺炎确诊病例35例，其中境外输入病例22例，云南12例，北京3例，天津1例，辽宁1例，上海1例，江苏1例，浙江1例，山东1例，广东1例，含3例由无症状感染者转为确诊病例，其中天津1例，浙江1例，广东1例，本土病例13例，黑龙江省11例，均在哈尔滨市，福建2例都在厦门市，没有新增死亡病例，没有新增疑似病例。根据黑龙江卫健委网站的消息，9月26号的0到24点，黑龙江省新增新冠肺炎本土确诊病例11例，其中哈尔滨市松北区有1例，巴彦县有9例，木兰县1例，新增本土无症状感染者3例，哈尔滨市、巴彦县2例，绥化市北林区1例。自9月26号的24点起，哈尔滨市松北区万达秀园小区和绥化市的北林区新港湾小区调整为中风险地区。根据国务院联防联控机制的有关规定，经专家组综合评估研判，莆田市应对新型冠状病毒感染肺炎疫情工作指挥部研究决定，自9月26号的24点起，仙游县丰亭镇9个村居、学士社区、上许村和上虎村和苍溪村、锦湖村、西北村、西南村、东宅村、山头村以及海滨村由高风险地区调整为中风险地区，其中丰亭镇除了中低风险地区以外的其他村居保留高风险地区不变，莆田市其他的区域风险等级不变。今天上午准备乘坐东航 MU2106 航班从大兴前往西安的王先生成为了大兴机场2021年的第2000万名旅客，这是大兴机场投运以来年旅客吞吐量首次突破了2000万人次大关。详细情况一起来连线新闻广播记者唐思萌。思萌你好。 主持人好。 来跟大家介绍一下现场情况。 那么在早上呢，旅客王先生是在大兴机场办理的值机手续，即将是从大兴飞往西安。那他也成为了大兴机场2021年第2000万名旅客。那这是大兴机场投运以来年旅客吞吐量首次突破2000万人次大关。那么王先生呢是家住大兴，由于工作原因呢，他经常要出差。那么从大兴机场通航以来呢，他就经常从大兴机场出发，从他家到机场的时间呢只需要半个小时。那么大兴机场也是赠送给这名旅客是赠送了大兴机场纪念邮册和中国大兴北京大兴国际机场诞生记这本图书。那么东航呢也是为旅客王先生赠送了东航的产品前程万里。那么根据大兴机场的数据显示，截至目前大兴机场单日最高航班量是突破了907架次，单日最高旅客量突破14万人次，累计完成旅客吞吐量近4000万人次，航班起降31.5万架次。那么33家国内外航空公司是驻场运行，累计开通航线是240条，覆盖全球航点171个。那么预计在即将到来的2021年东航季呢，大兴机场每天的航班时刻量是1050个。那么11假期临近了，大兴机场也是在继续的做足准备。那么其中要是提醒了旅客注意的，就是进入大兴机场航站楼时呢，请大家一定要配合进行健康宝的查验和测温工作。大兴机场呢，近期是在3层、4层的入口启用了查码测温一体化的闸机，可通过扫描身份证快速识别旅客的健康信息，实现一个快速通行。 好的，非常感谢思萌的介绍，再见。 再见。 再来关注每年的9月20号是全国爱牙日，这么多年你刷对了牙了吗？那刷牙的方向到底应该是怎么样？牙膏到底要不要沾水？腾讯全面校真微信公众账号邀请北京大学口腔医院专家来给大家统一解答。详细情况我们来连线新闻广播记者蔡贺娟。贺娟你好。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先来跟大家说一说有关刷牙都有哪些说法，哪些是对的，哪些是错的，科学的操作到底应该是什么样的呢？ 首先咱们来说刚才你提到这个横着刷牙是不是高效清洁牙齿。方向呢是没错，但是这个拉锯式的横刷是自残式的刷牙方法，正确的方式应该是小幅横向震颤。那刷牙时牙膏能不能沾水呢？其实没所谓，除非牙膏包装上注明不能沾水，否则还是沾一点水更好，因为牙膏当中啊有很多成分，还是需要有点水才能更好的发挥作用。另外这个刷牙泡沫越多，时间越长，次数越多越好吗？其实成人刷牙每次用1厘米这么长的牙膏就可以了，泡沫多少和刷牙效果没有明显关联。每次刷牙2到3分钟，每天刷牙2到3次，时间太长太短，次数太多太少都是不好的。那牙能越刷越白吗？其实刷牙只能最多是除去牙齿表面沾染的食物来源的这个色素，还原牙齿本来的面目，是不能让牙变得更白的。那牙膏不只能只用一种，要经常换品牌，这种说法也是错的。其实没有必要刻意换，因为有效成分啊，所有的牙膏大多数都是通用的。还有牙龈出血是刷牙刷坏的吗？其实健康的牙龈是不怕刷牙的，出血的牙龈是不健康的，牙龈出血就要及时的改善口腔卫生和就医了。那还有人问说坐月子能不能刷牙？其实怀孕、坐月子、哺乳都能刷牙，而且应该好好的刷，这样才能对孩子更好。另外不要用那些竹片上缠纱布所谓的月子牙刷。还有人问说这个含氟牙膏宝宝不能用，会不会导致癌症呀？根据我国婴幼儿龋齿防治指南，从宝宝长第一颗牙开始就应该用儿童含氟牙膏来刷牙了，0到3岁呢用这个米粒大小，这样才能有效防住虫牙。另外是电动牙刷刷力太强会伤牙龈，其实这种说法是错误的，你只要正确使用电动牙刷，对于牙齿和牙龈都是安全的。如果你手动刷牙力气太大，其实它也能把牙龈刷到萎缩的。那最后呢，有人说晚上刷牙睡觉，因为没有吃东西，所以早晨就可以不用刷牙了，这种说法是错误的。刷牙不是刷食物的残渣，刷的是嘴里的这个细菌，晚上睡觉的时候正是细菌大量繁殖的时候，所以早晨起来啊就得刷牙。主持人， 好的，非常感谢贺娟的介绍，再见。 再见。 节目最后一起来关注路况方面，目前北京市交通委网站显示的实时路况，目前全路网的交通指数是 4.6， 属于轻度拥堵。相关的热点新闻请关注北京新闻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我们的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和新媒体客户端北京时间同步播出。这一时段的整点快报就为您播送到这里，责任编辑曹丽，主播乐陶，稍后欢迎您继续收听编辑部的故事。 聆听，思考，思考，发掘声音的更多可能，打破界限，大胆发声，碰撞更多未知的火花。无畏即无界，拨开荆棘，做那个开路的人。北京广播电视台主办2021声音探索者大会暨北京广播节，探未知，创未来。10月13日，敬请期待。 以上为广告时间。 我是一名民航机长，我爱北京，万米高空的清澈与斑斓令我沉醉，起飞和降落更让我心动。就像我经常听的北京新闻广播，平静的讲述，热烈的讨论，带我经历奇妙的声音旅程。北京新闻广播调频94.5兆赫，945就是我的广播。 最近吧，我觉得自己特有魅力。 哦，怎么讲？ 就每次我过马路的时候，那些车全都停在斑马线前，司机还朝我挥手呢。